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的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对，我们这是我们的试录集啊，嗯， 对对，首播啦，全球首播， 对，全球试录啊，为什么要试录集呢？你有在看一些那个美剧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有试录集，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我有看到这三个字， 你会去点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我知道 Brooklyn 他第一集，或是那个 Better Call Saul 第一集，他其实都会写一个试录集。 Better Call Saul 四哦， 对对对，他第一季的第一集。 Better Call Saul 就是那个绝命律师、啊， 绝命律师，对对 对， 就绝命毒师的前传这样。 对对对对，嗯。我后来想说，他们为什么要那个有试录集？ 所以是，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抓一个节奏这样。 嗯，对，先试试看水温就对了。 就像我们现在试录一下，抓一个节奏这样。 哦，啊，所以试的好就继续这样， 对吧、 啊？啊，所以试不好 是，就是我们录起来不爽，就只有这一集这样。 哦， 对对对， 看大家的反应。 对啦，对啦，虽然是试录集，但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我们其实还是会跟后面的节目是用一样的录法这样。 嗯，后面的节目是什么意思？哦，你说就是在规格、就 是，不是试录集的时候 哦，对， 但规格或许会有些提升。就如果大家会抖内我们什么之类的 哦 ，OK， 对对对， 抖内， 对， 变直播主， 喜欢我们的这个人生相谈室的时候哦，欢迎你抖内，那个我们会把那个户头放在这里或是留言处哈。就但大家也不要忘记哦，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 就有知道 Ben。之前有在追踪 Ben 的人啊，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知道说，其实 Ben 他之前有做一些谈话性的一个 直播， 嗯，对对对对。那所以啊，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做这个 podcast？ 因为我觉得你不觉得我们最近我们去上了一些电台吗？ 嗯， 我们上了哪些 ？Heat FM、 Heat GG 的节目、 Pop Radio， 嗯嗯嗯， 对，然后还有亚洲电台， 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上， 嗯 我们其实之前就上过，但我们觉得， 怎样？ 你不觉得其实我们还蛮适合，就是参加这种节目，就可能是电台或是谈话性节目之类的。 可能是因为平常我们就是在乱拉塞一堆吧， 这是我蛮擅长的事情。 嗯， 对，就是我蛮擅长拉塞的。 哦， 然后你蛮擅长附和跟收拾我的拉塞。 对，其实我这个人。我自己觉得我话不是很多，就是算是蛮精简的那种。就如果你认识， 你是聆听型的、 啊，对，我是聆听 型的，你是聆听型的， 对 对, 對。所以其实要做这个 podcast， 我是想说，好了，那要不然，因为之前我们有个比喻， 對 大家有看过那个吧，男女纠察队吧？小纯，你就是小纯，然后我就是旁边那个亮哥， 小亮， 对，小亮， 小亮曾经那个一集里面没有讲半句话， 对不 對, 对？ 他只有在点头跟嗯。 对，所以我今天话可能算多了啦。 好的，还是我们之后几集给你主持的。 哦，可能就大家就是可能十分钟才出现一句。 可是我们前几天去上亚洲电台的时候，你狂喷呢、欸。 可能是因为那个话题 你有兴趣， 自己有对 对, 對有感想， 就你有想讲的。 对对对对。那至于为什么狂喷，大家可以锁定一下那个亚洲电台的那一集。 对对 对, 對， 我们可能搞不好之后，因为我们其实当场也有记录啦。 对，我们这个试播集播出的时候，亚洲电台那个一定已经播了啦。 对啊，应该。 但是我们会出 vlog， 会有记录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 记录。对 对对，可能就是剪一些精华吧，看为什么会喷。 对对对对 对，比较对，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反正 想喷就喷， 想喷。有时候不一定会喷，对不对？ 好好好，那我们之后的这个人生相谈是我们一样还是会用这种聊天的方式，其实轻松啦，我觉得。 对啦，就是跟平常聊天一样吧， 就跟其实我们平常也会这样聊天， 对对对。其实我最近哦，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就是 跟自己聊天， 不是跟自己，就找那个 podcast 来听， 嗯， 然后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其实之前我就会听那个广播，但是是放在 YouTube 上面的那种， 哦、 就是比如说广播，然后大家可能那个广播的专门在锁定那个广播的粉丝，就会把它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然后我就会去听那些广播，然后是放 YouTube 上面，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个毅力去在那个时段，然后去打开就是电台，然后去追那个节目。 所以我 就是在那个时间锁定那个， 对，在那个时间锁定， 这很难吧？对，我觉得这很难。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 这个时代好像蛮难做这件事情的。嗯嗯，所以就是所以就会去追那个就是 YouTube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听到很多人的想法这样子。所以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慢慢朝这个方向嘛，就会一开始可能是我跟你， 对，或许我们之后会邀一些嘉宾这样。 对，可能等到真的自己真的没什么梗了。 对， 没有什么想法之后， 对，邀请嘉宾，然后都让嘉宾讲。 对对，可能就是慢慢变成我们的主题都是聊自己的兴趣，然后大家可能也没什么兴趣。 哦，对， 然后开始就要， 但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比如说每一集的主题哈， 嘿嘿， 其实我不管大家有没有兴趣。 哦 ，OK， 因为为了听众的兴趣而做节目，不是我们宗旨。 好了，要不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对我们自己的话题感到 啊，当然， 然后好像就可以找人来聊 邀请一些好朋友这样子。 对， 我们也蛮多好朋友，应该蛮会聊的。 对，就是会一些邻居这样。聊聊 你要你这一集也可以讲讲看你跟邻居发生什么事，还是你想晚点再说？ 晚一点， 我们先把正题那个讲一下，我们今天正题 就是有关于邻居这一集，搞不好以后可以講， 我们可以出一集， 对， 可以出一集来讲邻居 怎么跟邻居吵架這樣， 对，如何对抗你的恶邻， 对， 好，那哦，我们其实我们大概虽然说我们不会。那个做一些讨好观众的题目，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有每一集都会设立几个大主题大方向啦，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会用一种比较 free 聊天的感觉去讲这个聊这个内容，就不会太死板，让你觉得说好无趣或好严肃这样子啦。 嘿， 对，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我大概想了几个主题，当然试播集嘛，试录集我们也没有什么压力或包袱啦，所以我们就是，像我想来一个，就是说来跟大家简单的、快速的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 podcast 这件事。但我觉得刚刚小纪有跟大家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比如说时间上的这件事，我们不太能去或者有时间去锁定一些你觉得，比如说晚上九点都会有个 DJ 的节目，可是你不一定晚上九点都有空。 对， 那我觉得 podcast， 你刚刚讲我还没有补充到一点，就是我觉得 podcast 有一件很好的优点， 什么？ 就是你不用等，你也不用锁定。 哦，对。 就比如说你有空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睡了，躺在床上，可是你不会马上睡着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点那一集来听。 对，就是。像我自己也是在一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的时候就最闲嘛，然后就听，然后可能你也可以，比如说听到一半，然后下次你再从这一半开始再听， 对，从你上次听到的， 对，你就不会有那个压力这样子，然后而且你也可以，比如说哪一个段落你有兴趣，然后就是这样，当然就可以自己往回拉这样子， 对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难怪就是欧美已经流行好几年了。 对 ，Podcast 的这件事情，而且其实通勤的人应该也很多，对啊，既然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那比如说你坐公车、坐捷运什么， 对，通勤的时候， 坐火车， 对， 这就是其实我们想到可以来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啦，而且，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突然想到的， 什么？ 就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觉得我们，比如说演出的时候，比如说爱讲干话这件事情， 对。 或是有点胡闹的，但其实我自己不这么觉得啦， 不过事实如此啊。 对，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差别是我们不是为了要讲干话而讲干话， 哦，就是平常的个性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平常生活中他是你觉得他很好笑、很幽默、风趣等等的，那可能是他很自然的对某些事情他会有。令你觉得幽默的反应，而不是他遇到任何事情，他都会用干话回应你，当然我没有这种朋友啦， 对， 哎，我告诉你呀， 这个朋友大家可能就蛮熟的， 对啊，这个朋友我们搞不好以后也有机会找他来上节目， 对，可是我觉得像讲干话这件事情哦，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你跟你要好的或是很平常真的很亲近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会讲。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然后反而是那种你比较到了一个比较公众的，或是大众的场域的时候，你比较会讲，因为人多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 对， 因为比如说你很知道我的个性，然后我很知道你的个性，然后所以我就可能我知道这个干话，我讲出来了之后，你可能你不吃这一招，或是你不吃这一套，对，但是。 在人比较多的时候，你讲，然后你就会去预期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嗯，对不对？ 就像你故意想讲一个笑话，你就想逗大家笑。 对对对，就是一定会，因为人多嘛，所以就一定会有人吃这一套，但有人不吃这一套。然后有时候很吃这个笑话的那一小群人，他们的比如说好大笑什么的，是其实是可以影响周遭的人。 对啊， 对，有点那种群众的心理的感觉。但是如果比如说好，我跟你现在一对一，然后我讲一个干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笑。 那你试试看，你不用特别现在你就等一下我们在聊天过程中，然后你就故意讲一个干话 哦，好， 然后你看效果怎么样？ 但是好好，那 不过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那个， 对 对, 對，但是好，我先补充一点，但是比如说，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做 podcast， 对， 所以我们就会有预期，就是说会有人听，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无形的第三者在旁边， 只要他们都不讲话， 对对对，那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讲干话，我觉得你的反应一定会比比如说只有现在我跟你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听众的那个状况，还要你可能你的反应还要来得大， 对， 其实我觉得都会这样， 对 对，我自己觉得好，那你刚刚要讲什么？ 而且我觉得讲干话其实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因为你怕冷场， 嘿， 你怕尴尬。所以你可能讲一个干话，做一个收尾，或是一个那个逗点。 哦，嘿嘿嘿， 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们私底下除了在闹的时候，可是你不会突然讲一个干话， 对， 你就会觉得冲他讲， 对对对 对 对对 对对，因为我们 不 会特别 想去讲， 因为我们不会尴尬。嘿嘿，可是比如说，比、 哦啊、 如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跟，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怕尴尬，然后你又不认识对方，然后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 对， 所以你就讲一个干话， 怕冷场 哦，缓解一下。 对啊，就是像比如说、以前我们有时候在演，有时候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样而讲干话。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会是这样，对、 啊，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在 比如说因为我是站在前面的，所以我对于比如说大家的冷场这件事情的感觉超强烈，超级强烈。 哦，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以前我可能会，比如说，我觉得哇，完了完了，要冷场了，那我是不是要炒热气氛，或是怎么样怎么样，让大家觉得笑或有反应，然后讲一些干话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后来我有一点，冷场就算了、啊，随便， 就看你自己的反应。 就我觉得自然一点比较好吧。对啊，对，只是可能我们讲干话或是说话的这个功力蛮强。所以效果都不错，然后人家就会像人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被超多人问过说，哎、欸，你们是不是都有写稿啊，或是你们有想好要讲什么？ Say 好 的，对 ，say 好这样，完全没有、啊。 我们有 say 好的点，可能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有卖周边啊， 你说介绍周边、那個， 介绍周边，然后或者是什么下一场演出啦、啊， 对， 或者是这一场演出是什么啊？ 对， 这种的，对，但是其他的。这个东西以外的有用的资讯以外的， 对， 都是没有say好的， 对对对，因为我 都是无用 的，我们的反应太快了， 对 ，useless， 对，所以其实做 podcast 的这件事就是有一点，哦，再来就是哦，为什么要做？如果回到这一点上，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嘛，我们上电台嘛，然后以前我们也上过蛮多了，然后最近我们再去上电台宣传这个前方的路。的这张专辑的这个几个宣传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我们好像也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录音室， 对， 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些 器材设备 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这样， 对，就其实我们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广播电台啊， 对啊，而且你是可以随时停暂停播放的重复听的广播。 对， 就我觉得其实广播节目很可惜的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上一些节目，我们可能结束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哇，哎，今天聊得不错，就是有聊到一些东西，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可能那个节目播出，如果大家没有听到，就没了。 哦， 你不觉得好像就只有一次机会？ 对， 对，它也不像 YouTube， 你可以一直播。 对，就是你 其实蛮可惜， 事后要去找，好像也蛮难找的。 对啊，很可惜。 对，除非你这真的是，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有粉丝主动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 有人撤录下来，是不是？ 对，这种你才有办法。但现在这个 Podcast 就方便很多了。 对啊， 对， 而且我就觉得它也是一个蛮好的 平台，嗯，就是像其实我觉得我们上广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这张专辑，嗯，或者这首歌， 嗯，对，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聊，欸，嗯，比如说你这一段前奏为什么要这样打？嗯，一定都有原因啊。 哦，对， 你当然一开始一定是，就像我编，我一定也是觉得，哦，我这样弹适合这首歌，嗯，或是我乍听之下觉得这里我要这样打，嗯，可是你可能后来，你感受到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情绪啊，是有个公路感啊，或是什么的时候，让你选择要那样打，嗯，对，可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你基本上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你很难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对，或者是比如说你在编这首歌的那个当下，其实搞不好你是有一个机制在运作，嗯，但只是你认为那个是很直觉的在运行，嗯嗯嗯。可是我后来教学到后来，我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当你尝试着想要跟学生，嗯，哦，或是跟人去解释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变的时候，嗯，他开始会帮你整理出一个怎么讲路径 脉络， 对，或是一个脉络，对，所以就会变成是，欸，你反而是。当你在试着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要跟人家解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嗯，哦，原来当下我是这样子想的，嗯，只是你那时候是没有察觉到，或是没有整理起来，嗯，那你事后整理起来你就知道，然后甚至整理成一个规则，嗯，然后或是会反正就是你会有一个规则这样子，嗯，所以这就是我教学，比如说我教学生，然后这几年来的一个小心得啊，嗯，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就是这样，嗯，就是，欸，你可以从学生那边得到的东西有时候是这样，嗯嗯嗯，就是可能对你来说是很一般，在呼吸一样，嗯，然后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嗯，可是平常要你讲你讲不出来，嗯，那等到你真的要跟人家解释的时候，你自己才会开始整理，然后你就会知道，嗯，哦，原来当下我是这样哦，嗯， 而且也不一定会有适合的时机可以讲， 对，或者是甚至是更被动一点的话，可能是，哎，你找一个方法来解释你当下的行为，嗯，对，嗯，有点像是这样，对，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其实就跟时机很有关系，嗯，就像我刚刚说了，我觉得，我们当然也是会想跟大家分享。比如说 这首歌啊，或者细节的一些东西，可是重点就是没有那个时机点。 哦， 那比如说我们去上广播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个时机点很棒，但重点是 不能留下， 对，不能留下来，大家不一定那个时段他就可以听到。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平常没有收听广播的习惯，甚至比如说他没有在开车之类的， 或者没有在通勤。 对，那所以你看，只有广播的话，它就很可惜。嗯，然后，但我们又不可能在演出的时候很大量跟大家喷这些东西。 对， 对啊，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把它做成一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很不错。 对，就可以留下来了。对，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嗯，就比如说，如果这一集我没有讲到什么，然后是他有感兴趣，他甚至就可以把它录起来、留起来这类的。嗯， 对啊， 对，算是一个想法上面的财产吧。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对，而且其实听完之后，你或许可以留言什么，大家就可以变成互相讨论。 哦，对，形成一个怎么讲，互动， 让这个知识的原地更加的茁壮。 对，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做 podcast 的一个原因啦。 对 对啊，那我们今天想了几个题目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是录集嘛，我们就也不要放一些太严肃的话题，嗯， 就搞不好对大家来说超严肃， 超严肃， 大家都想听一些干话这样， 没有办法，你越想听，我越不会让你听，你不想听的东西，我越想要强迫你吸收， 呀， 对，好啦，我们想了一个啦，一个有点严肃，但是我们不会用太严肃的方式来聊它，嗯，就是。今年我们发行了我们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对，全专辑， 嗯，前方的路，嗯，收录了15首歌曲这样子，嗯，对，然后其实虽然说我们到现在已经是2020年，我们组团已经 17， 今年就要17，我们2003年组的嘛， 对， 我们大一的时候， 大一 上吧。 下吧还是上？ 上 哦上吗？ 我记得十月吧。 哦好，我怎么一直记得是大二啊？ 没有，大二 真正开始比赛那时候啊， 没有，大二就2004年。 哦，我们那个麦当劳叔叔秀是大一的时候。 大一哦， 对 ，OK， 对，那到今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奇怪，我们怎么只有两张专辑？ 对， 其实中间还有一些小的啦。 对，中间有蛮多小的。嗯，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来看着镜头跟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哪些小的、啊？除了、我们有两张专辑嘛、哦。大家好，我们都是胖虎，跟就是今年的前方的路，去年年底出了前方的路。 那个 Life and Life 呢？ 哦，我说的是录音室专辑。 哦，录音室专辑、好，那个 Life and Life 就是我们之前有出过一个啦， 而且是第一张。 对，是第一张，然后那个算是现场录音专辑，我们等于第一张就出现场录音专 辑、出现场的。 对，因为什么？没钱。 因为爽。 好，然后因为我们的哦，对了，因为我们表演之中的那个串场的干话也是一个重点啦，那时候还是弱音。 你看那一张的那个回大家的回馈啊，对，没有人在讲音乐。 对对，大家都是说那个在讲串场这样。 对 对对。也算是记录那时候的我 们。那个是第一张吗？ 对对对 对。 那个是什么时候？2007年、2008年发的吧？ 对， 我们 退伍之后，对， 所以应该是2007年底之类的。 08了， 08年。 对，2007年底，2008了，因为2008我退伍啊，所以都算是2008的时候一起，就是整个，对。然后那时候头发还很短，然后我们就去拍宣传照 啊，对 对，还去什么西门町， 对，你们两个都很短了。 还去什么河滨公园、西门町之类的？ 对对对。 好，那跟大家介绍，你刚刚说什么？跟大家介绍，小专辑， 对，两个录音室专辑以外的，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也不是完全只出过两张的。 好，我们第一个出的应该算《无敌四和弦》吧？ 哦，哇，更早，那个比《Life and Life》还早。 啊，你不是叫我介绍，怎么好像你不知道一样？ 没有，我不是不知道，我说哦哦，这是一个想起来了。 哦、你以为？要不然你以为第一张是什么？要不然你预设的第一张？ 我以为我已经忘记那一张了。 哦，好，就是那时候我们是找，那时候是也是应该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出的啦。 对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录的时候，我是去一个 大二吧。 对，那时候我们去录这一张 EP 的时候，是去一个某一个录音师的家里， 而且其实我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哪找来的。 对，可能是就是那种雅虎奇摩那种 类似 知识，那时候搞不好还没有什么知识家，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 雅虎家族、 雅虎家 族、 奇摩家族这种，然后然后上网去找的，然后那时候是在，反正我们也忘记那个人是谁了，然后他家里就摆一套电子鼓，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他很便宜这样，然后那时候录音室可能都。就是你动辄吼，你如果要录一个作品，就要去大录音室的那种年 代，因为那时候宅录还没那么流行。 对 对, 對，就完全没有管道去学这个东西，然后也没有那个钱去买那个器材，所以我们就只能去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宅录。对，然后那时候是鼓，我记得是电子鼓。然后 而且我们很 gay 白，想说， 那个 电子鼓有点假，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带一个 hi hat。 对， 我们 Hi Hat 可以收音 ，Hi Hat 跟 Crash，对对对，然后去收音， 对， 因为那个电子鼓 MIDI 的讯号啊，就是 Hi Hat 啊跟 Crash 那边就比较假， 比较假，没那么真实， 对，就是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自己带真的Hi Hat 跟 Crash，然后但是就是是打电子鼓，小鼓什么 Tom 全部都是电子鼓， 大鼓那些 全部都电子鼓， 对，然后反正就这样做出第一张 EP， 而且那张是我们自己烧的。 哦，是哦， 他不是，他没有印 刷，对，他 在我家烧的， 他没有鸦片， 没有鸦片，我们就是烧录机一片一片一直烧。 我们现在这样讲，那些有当初有买的人会不会很火大、啊？ 不会啊，它是一个手工的啊，你用鸦片也没有比较屌啊，对不对？手工做的嘛， 结果因为不会啊，可是因为烧录的搞不好会挑片啊，把它放进去，然后搞不好就挑片， 应该是没有人挑啦，没有人遇到这个情况。 好，对，总之那个是第一张啦， 而且我们好像烧50片而已。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自己设计吗？ 没有，我们找瑞宇。 哦，对，瑞宇是那个 若宇的高中同学。 若宇的高中同学，对，我们第一任贝斯手若宇的高中同学。 对， 好， 帮我们设计的。 对，这是第一张，然后接着第二张应该就是你是谁？ 你是谁？2005年的时候。 哦，哇，年代记那么熟， 记得很熟啊，因为我很用心在玩这个团。 好，我没有，不好意思，我比较不用心。 但是他有用心，他也不会说出来。 但我记得第一张无敌四和弦， 对 ，OK fine，OK OK 好，然后所以那个什么，好，第二张就是你是谁？你是谁？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去那个 UD 录的？ 不是，玉典，你是谁？我们是在河豚那里录。 对对对对，那时候是叫什么六翼天使的 河豚哦，河豚我有点忘记他的团是什么，六翼天使好像不是哎、欸， 好，反正就是一 个 metal 团的贝斯手，对不对？ 对， 哎，你要不要处理一下你的那个？ 对，我在看这个，他是不是断了？ 没有电脑，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稍微等我一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你继续，你继续，你可以不用管我，你还有一击嘛？我不见而已。嘿， 所以才叫做试录集啊。 嗯，对， 对，就是会有一些那种。 你不用管我，你继续讲啊，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好。 好，嗯，好，那就是那时候在和那好，我们就找了一个那个 metal 团的 bass 手录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感受到比较感受到那个录音室的感觉是什么？哎，我们就是用真鼓。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蛮那个算是比上一个那个四和弦的录音正规太多了。 对， 因为全部真鼓嘛。 对，因为鼓对差别就是这个、啊。嗯，然后可能。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懂啊，也不懂录音的、啊， 对，其实也不太懂。但我觉得我们有比四和弦那个时候进步一些、啊， 嗯， 耳朵吧，有进步一些吧，我猜 ，maybe 之类吧。 有啦有啦有啦，那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嘛。 好好好，对，然后对，好，反正总之就是我们那时候好，这个就是比较进步一点的，好，比较用比较高级的器材去录音这样子。 对。 好，这个是第二张，那接着第三张 就专辑了吧？啊，就 Life， Life and Life。我们是不是还有出过一个，就是为了去春天呐喊，然后录就这样？ 那很后面，那退伍之后 了。哦，是吗？ 嗯、那退伍之后。 哦，所以好，反正中间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中间没有。2005年发那个单曲，2006我们去拿比赛嘛，拿到海洋大赏。 哦，嘿嘿嘿。 然后比完我们就去当兵啦。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啊。 然后。退伍之后就发了 Life and Life。 哎、欸，可是我们去春娜应该也是在当兵之前吧？那时候2004、2005年那时候， 你说的是春娜发的那个就这样那首吗？ 对对对对， 他一定是在《大家好》后面。 哦，是哦， 因为《大家好》里面收录的就这样， 对 的原版。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这是原版嘛？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之后，我们才把它改成。Double Type 版本 哦、oh, ，OK，OK，、okay, okay. 嗯，对，然后所以哦，好，那就是小张的作品，那时候是退伍之后，那好，就这样，姑且就把就这样的这一张 EP 归类到那个退伍之后，我们才发的这样。 退伍之后发 Life and Life， 对， 然后之后我们又发了大家好， 哦，大家好， 大家好先， 好，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好在之后这样， 对 对， 啊，那个春娜那个单曲也是手工的。 哦，对， 我们还编号有没有？写那个手工的编号。 对对对对， 自己我们用那个橡皮擦刻一个那个印章啊，你有印象吗？ 有有有，那个是自以为的限量啊，想说可能我们之后红了之后，然后大那个叫什么？自己那个 哄抬价钱。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手边可能还留很多片这样，然后把。然后自己明明自己编号应该要拿去卖，结果是把零那个编号 A 下来， 对，把001然后留在身上， 开一个新账号上网卖。 对，我想应该没人要买了。 哎、欸，很难讲哦、喔。 哦， 很难讲，很难讲、喔。 好 ，OK OK。 然后嘞，然后就这样玩，就隔了好久吧，隔了2013年，一直到2013年才有作品， 是反转未来， 对。 2013年就反转未来，反转未来也算是就是不是全录音室的专辑啊，不是 full album 啊、嗯。 可是其实我后来看一看那张，你记得你知道有几首歌吗？ 5、6首， 那张有8首。 哦，是吗？因为 对了，可是因为有一个 intro 跟一个 hidden track。 对啊，对啊，所以应该不太算太 正、嗯。那扣掉2首之后，其他6首。 哦，6首。哎、欸，好，所以就是迷你专辑啊， 嗯 ，mini album。 对，迷你专辑。其实那时候应该凑个几首，然后就。对不对？ 嗯，对， 凑个几首，然后感觉就可以 做一个 full album， 过吧，对，好。 但那一张我觉得也不错啦，蛮好的，就是一个那一张算是我们蛮明显的一个 转型。哦，对对对对，转型 就是跟以前的作品比起来，这可以几乎说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就是因为那个时期可能受到日本的朋克影响比较多，这样子， 而且就变得听得懂。 听得懂什么。哦，你是说就是 你不觉得我们大学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说我们讨厌日本朋克，嗯，是我们听不懂。 对， 听不懂，所以你不会懂他爽的地方在哪。 对对对对对 对， 那时候听不懂。 对啊， 听不懂。 然后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哦，跟两个有关系。 哎，什么？ 第一个，你喜欢，你不一定要懂，你纯粹觉得哇，好爽，好赞，这样。而第二种就是，因为你进步了，嗯，所以你听得懂他在干嘛。哦，嗯，我说的不是唱歌哦，比如说乐器的弹奏，因为你如果你喜欢乐团，你一定跟你觉得喜不喜欢他乐器的弹奏，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嗯，对啊， 对 对, 對，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其实比以前的我们再厉害一点点，嗯，所以就变成听得懂，然后你就觉得哇，超赞的，超棒的这样。嗯， 对，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转型期， 就当然你也会在玩团的过程之中慢慢进步啦。 对啊，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会吸收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或是知道更多的知识， 或是想多了一点。 对对 对, 對， 以前都不会想说有什么就喷什么。 对对对， 有十把枪，十把都拿出来开。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嗯，对，所以就那一张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 转型了， 反转而来。然后接着就是小的作品，就是单曲，就是 Facelife 是 16吧。 有好像是16， 对，就是16年了。嗯，对。然后接着，哎，是16吧？ 应该是16。 16，嗯，对，没错，16。然后接着就是现在这一张， 2019年底的这一张， 对，没错。嗯，前方别路。 哎，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介绍专辑啊？ 因为你说叫我介绍啊。 对啊，为什么我们不是要来聊我们什么喜欢朋克的人？ 没有，你还没公布这个 哦，我还没公布这个， 你还没公布这个 哦，对，因为我讲到说我们发行的新专辑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们只有发行两张专辑，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子，然后解释给大家。哦，原来这样哦，我超容易迷路了，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超级容易迷路哦。 其实不，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啦，这个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当然就会很想要讲一个 下去，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四路集的原因。嗯，所以那些其实做 podcast 的人，或者是做电台广播的主持人，其实都很强。 可是其实我 还是其实他们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不觉得有时候那个主持人，你会发现说他知道走太远了， 就搞 他会把他拉回，可是拉超硬。 哦，对，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说他也有点敷衍 你。我也想要听那个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要听继续下来， 他就是突然咻，那话题就结束了。呵呵呵，好啦，那我们来，那你就觉得，嗯，其实蛮不自然，我觉得不是很自然。 我觉得这可以用在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开会的话啦，如果你是主管，这样可以啦。 哦，对啊，因为开会嘛。 对对，但如果你是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话，可能就要拿捏吧。 对啊，而且你不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来宾，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突然就这样？他是不是觉得我刚刚讲的很无聊？什么？ 可能真的是有。有好有坏吧，我觉得，就是你延伸出去的话题，搞不好可以很有趣。 对啊， 对对，但是搞不好也有人想要听，就你原本到底想要讲什么？ 对， 就可能也不能讲太多。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完全照着你设定好的题目走，它就会变超无聊的。 是， 因为你就一直在这个框架里面啊。可是有时候你聊到外面去的一些小东西，就那种突然想到、突然讲到要去聊的小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反而特别好玩， 嗯，对对对对， 对啊，嗯 ，OK， 就像我们刚刚特别不小心就 拉回来， 就外面迷路了20几分钟的这些话题，哎、主要我们就是来讲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团17年来发这么多作品，我们都还是在朋克的这个圈圈里面呢？嗯，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要 朋克圈圈里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都玩朋克啊，比如说你不会， 我有玩别的啊。 那你也是这几年啊、或是胖虎啊， 嘿嘿，哦、就是一直在玩胖虎这样。 应该说胖虎为什么一直都是， 就也或者说也没有 选择这样， 或者说也没有离开过这样。 对，可以这样说。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高中开始讲。对，因为我们高中就开始玩嘛。 对对对。 那时候高中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所有的高中都是这样，或者说所有的接触刚开始接触乐器的人，一定都会就是哎，你一定要练一下那个什么 Sweetchild O' Mine 啊 ，Enter Sandman 啊 ，Metallica 那些歌这样。 经典的摇滚， 很经典的那种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当然也跟着大家 弹啊、听啊、练啊。 对， 我买的第一张 CD， 你还记得你买的第一张或者这样讲，你买的第一张跟乐团有关的 CD 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跟乐团有关的、 跟乐团有关的。 我想一下， 我现在印象超深刻。 我想一下， 国内国外的都可以， 国内国外都可以，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第一张， 跟乐团有关的，你有吗？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如果跟乐团有关的，搞不好会是张震岳的吧？还是或者是500的？ 哦，你有买吗？ 对，就是《浪人情歌》。 哦，你有买《浪人情歌》？ 对对对对对。 哦，什么时候买的？ 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国中吧。 那你那时候在碰乐器了吗？ 那时候 你去学鼓了吗？ 那时候还没学鼓，就木吉他 了。 木吉他， 那应该就国中那时候。我是，其实这样认真说，对，是吗？应该是 Metallica。 哦，你 我的第一张乐团的跟乐团有关系。 那我搞不好也是 Metallica 哦。 你也是？ 我搞不好也是 Metallica 哦。我已经想不起来 了。我是那个 SNM， 跟他们跟旧金山管弦乐团的那一张。 我应该是那个什么 Black 的那一张，就全黑的那一张。 你有买那一张、 我买那一张，我买那一张。而且不知道借给谁，然后那个壳还摔破还是怎样的。 是吗？ 然后我就心里就很干啊、因为那个壳好像。反正就是我要去找，又要去找那個一模一样的颜色的壳啊。 它是特殊的、 它好像也不是特殊的。但反正我就要再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很烦。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买 Metallica， 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说这个那个 经典 啊。 对。 而且就是你练最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你练什么东西听起来会最酷，就是 Metal。 帅。 所以很多人在练，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可能比较多别的了吧。 对啊，对啊，对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练 Metallica 了吧？我猜。 你讲这个话会得罪人。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在高中生啦，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有真的还有在练 Metallica 的，我觉得应该 比较少， 比较少了。现在大家应该都练。我有发觉到现在大家在练独立乐团蛮多的。 你就练台湾的？ 对，台湾的独立乐团蛮多的。对。 我那时候练 Metallica 之后，练了一阵子，我就觉得哇，很痛苦。 就因为不是你喜欢的这样。 其实也不是说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齁，我觉得比如说任何一个乐器，然后你只要想要快，你就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基本功。 哦，嘿嘿嘿， 就不论是鼓啊、吉他、速弹什么都一样。 对 对, 對， 就你一定要做足基本功的练习，你才有办法。很熟练的变快， 对，一个基本的门槛呢、 对啊，那你知道我这个人，我就是最讨厌基本功的人。 对， 我从来不练琴的。 哦，嘿。 所以我又觉得他很酷，我的确觉得他很酷。然后我也的确觉得很多歌的 riff 很棒这样子。那我要去弹，但我可能只能弹两小节。然后弹一弹之后，我就觉得哇， 不想练， 不想练，好痛苦哦。然后后来。我第一个，我为什么会接触朋克？其实可能跟你差不多，跟你有关系。就是陈志贤，就是 Gay Boy。我们之前在那个部落格，是部落格，我写的那个文字里面提到了。 对 ，Gay Boy， 他本名就是陈志贤。 Gay Boy， 我们高中的时候的贝斯手。 对，对他有一天。就是我还没有特别喜欢朋克，就我不会特别去只听朋克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张 CD 介绍给我，好像是那个 Sum 41的，那个 Into O Killer No Feeler 那一张，就是那个 Philip 那一张， 就那个封面一格一格， 很多人 人脸人脸的 那一张， 对，很多脸的那一张。 然后那时候就他就说，阿斌你听听看啊，什么很不错，他买的，对他可能也是。可能去逛街什么，或电视看到， 突然发现，对不对？ 对。然后那时候听，我就觉得哇，超爽， 超赞， 就是很好听，但是他那种好听，当然不是说不是那种 metal 的，是那种爽， 就是很重的。 对 对, 對，因为很重的，你听了你就觉得哇靠，超爽，超爽这样子， 就是带有愤怒的。 对对对啊 ，Sum 41那种，他就是你就觉得哇，听起来很爽快的那种，就像以前。你不觉得你看美国派你觉得很赞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配乐， 哦， 就是那个 pop punk 的那种、skate punk 的那种配乐、然后超适合这种青春洋溢的美国叶片这样。 对对对，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听 Sum 41那张，我就觉得哇赞，很爽，然后就觉得，然后弹起来的话，其实当然它门槛也没有像 metal 那么门槛那么高， 对。 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当下的我弹这个音乐，玩这个音乐，我觉得没有什么压力，很适合当下的我，所以然后就从那个开端一直到现在。 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对我压力很大。 对，朋克说真的哦，对鼓手真的压力很大。 哦，那个时候对我压力很大。Metal 好打多了，只要你不要踩双踏 ，Metallica 其实没什么踩双踏。 你换句话来讲， 对。 可是我们以前没有觉得 Metallica 很简单。 应该是说对哦，对啦，也没有觉得。 对啊，我们国中的时候也觉得 Lush 很强、啊， 对，超强的那种。对，但你仔细听他的东西，现在听其实简单，相对来讲简单很多。 我都可以打。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哇，就是胖就是怕胖的东西，就是超快，像比如说 Sum 41那个 Makes No Difference 对对那首歌， 我们高三的时候练的那首歌， 对，然后反正他的右手是八分音符的节奏啦，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好，就是跟那个没有学过或打过鼓的观众说一下，总之在BPM 200，就是速度200、然后你的右手是八分音符 的情况下、 情况底下，就反正你差不多过反正你打这个东西，你维持差不多没有过三五秒，你手就会抽筋那种，或是那种乳酸堆积极快的那种。对那个状态，所以总之就是手会非常酸就对了，所以对我来说很痛苦啦，对，然后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 cover 过那首歌吧， 有啦，高三我没有练过， 那可能那时候我把它改编了吧，就改成比较简单的版本这样。 没有，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还不到打不出来，只是很驚，很驚、 哦。要不然就是 我记得你可有， 要不然就是可能我打到一半会把八分音符 改成 四 分 音符， 对对 对, 對， 就是变比较简单一点， 对对对 对, 對。 对，手很酸 啊，应该是大一啦。 哦， 应该是大一， 哦，那应该是的。对啊，我记得高中没有那么厉害啊。高中那时候我们也有 cover 过什么张震岳、 自由， 对啊，然后或是什么五月天啊那种的，对。 还有 Blur， 哦，对 ，Song Two， 因为比较简单一点的，对。 所以对你来说，你为什么会一直想玩朋克？ 也是，就起源完全跟你一样啊，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是那种 MTV 还很盛行的， 还有 Channel V、 Channel V、MTV 还非常红的那个年代，然后大家吸收音乐的管道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你打开电视，你转到 MTV， 其实那一阵子非常流行的其实就是 Pop Punk， 对，然后还有什么，到后来开始就变成有点像 New Metal 这种的， 哦，对，因为我们， 然后反正一开始在流行 Pop Punk 那时候，我们就。就是 MTV 很常出现，然后那时候就非常喜欢。 其实我们组团那个时候已经是，我记得啊，2000年左右，的前后，差不多是 New Metal 很流行的时候。 对啊，对对。 你看 Limp Bizkit 啊， 对对 ，Korn 啊 ，Korn 那个时候超红的。 对。 可是其实好像从九几年开始啊，就是 Pop Punk 就已经冲上来。 哦， 就你看， 其实我们那时候接收的稍微晚一点。 对啊，你看 Green Day 94年发了 Dookie 之后，Pop Punk 就啪一堆出来。 哦，对啊，对。 然后差不多进入2000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有 New Metal 这东西。 对对对 对, 對。 可是我觉得后来它过了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不到十年 ，New Metal 也是慢慢下降。 对啊，现在已经就是 很 少了，现在都没了。 就是 Pop Punk 美国啦，美国有啦。 嗯， 可是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台湾超多 New Metal 团， 超多啊，那个什么海洋音乐季有2003年的海洋吧，还是2004年的海，还是2005年，我忘记， 都是2003、2004， 就是泼猴那时候， 泼猴啊，那个 XL 啊，六甲 ，对， 很多，超多的， 对对对对对，我前一阵子还在那个回顾，然后听那个什么六甲，听泼猴，听 XL， 哦，超级怀念的， 真的， 对。 但后来就很少了。 对，后来就很少了。 当然，后来其实朋克还是有啊。就不论是台湾还是真是欧美这样子。 对，总之我们玩到后来就慢慢的把那个，也不是慢慢，就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日朋？ 是我是有一个那个重要的转 对 转捩点。 我记得哪一年？2008年 哦，那时候跟那个 Local Frank 一起巡回， 还有那个 The Band Apart。 对对对对，可是最一开始是跟那个 Local Frank 而已啊，对不对 ？The Band Apart 好像是只有台北。 对对对对 对。 总之那时候是跟那个 Local Frank 一起在台湾巡回， 北中南嘛。 对，哇，完全被吓到。 而且我记得是我们确定要跟他们一起的之前，我们就开始在 听他们。 对， 而且那时候就有在听他们的。 对， 就是那时候就有注意到这个团。那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团的某一个团的鼓手，然后他跟我说：“欸，小吉，你听一下这个日本 哦，是啊， 日本朋克团。對對對”对，所以 谁啊？ 那个时候是那个 Lucky Pie。 Lucky 派的鼓手是谁？一个稍微有点 比较壮 壮的那个， 比较壮壮。但是、欸、 他叫什么名字去了？我忘记了， 我有点忘记名字。哇，这被他听到不妙。 不会啊，就只是忘记，不是因为他不重要， 真的太远啊，也没有联络。对啊，啊也没有联络。对对对对。好，然后总之就是他推荐我，那时候推荐我就是 Local Frank， 一个日本 Melody Punk 团。 对。 然后那时候我在看，然后我听到的时候，然后我在上那个 YouTube 去看他们的 MV。我一看到那个 MV， 我想说，哇靠，这真的是真人打出来的吗？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对那种速度很快的双大鼓双踏都超惊讶， 双击，对对，就是那种 double beat，就是觉得这只有可能做得出来嘛。而且那时候我们对这样子的节奏也还蛮不熟悉的， 没什么印象。因为我们应该不是这样教他的，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不是这样教他的。好，对，总之就是，那时候他推荐给我听，我那时候完全惊呆了。我想说现场应该不可能这样做吧，然后没想到他们真的来台湾，然后表演给我们看 的 时候，完全吓到， 跟 CD 一样 吓疯。而且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台湾搞不好还没有什么很盛行的风气是自己带 PA 的那种。 对， 可是他那时候是不是自己带 PA？ 对 对 对， 那时候自己带 PA， 然后还有自己带 stage 这样， 对 stage 的那个 staff 这样， 对， 然后反正超级专业。比如说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主唱被麦电到，被电到一下，然后那个 stage 啊，立刻拿出一条什么 接地线， 对，接地线，他是用那个吉他的弦做接地这样，然后把电导到地上这样， 对对 之类的。然后所以那个麦克风就不会电了。我想说，哇靠，这也太专业了吧。可是那在那时候以台湾的环境来说，好像就是完全看不到。 对啊，我们以前被电就是套那个海绵套。 对，就这样子。对对，然后就很惊讶，然后没想到真的是现场真的有人可以那么完美的诠释出这样的节奏。就是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到，然后所以完全被惊呆。那时候我还记得若仪有跟我们讲一句话，那时候他就说，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好像26岁吧， 差不 多，对，25岁还26岁左右。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他们年纪，然后他们就说是28岁，然后那时候若仪就说一句话，好，给我3年的时间，我追上他们，超中二的，好 ，OK， 3年，好，没问题，我就追上他们的，对，就他。后来退出了，讲大话， 在讲啊， 在讲，对，好，然后所以，总之那时候被吓到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把那个风格转变成就是 melody punk， 日式 melody punk 这种旋律，还有这种风格，对，所以也算是就是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了，然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追 Local Frank 之后，就开始也。去注意到很多日本的团这样子，对，然后就还蛮就是喜爱这种就是速度，然后跟这种怎么讲很爽的 紧密的， 对对的double beat 的节奏这样子。对， 其实那个时期我们自己的能力真的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提升， 对， 就是跟早期那个时候的我们比起来。大学时候， 对对对对，因为double B 这个节奏，反正不知道 double B 的听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日本的 melody punk 团、啊，对对，然后他们这样子的节奏啊，其实是怎么讲？你要慢慢养成一种惯性，什么惯性？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重音点，小鼓的重音点一直放在 拍子的反拍，好，反正这个有点太细啊。总之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很不习惯。如果你听惯了，比如说一般的台湾的这种摇滚乐，或是摇滚乐，然后或是流行乐的话，你可能会很听不惯这种就是朋克的这种 double beat 的节奏。嗯，对，因为它会一开始会有怎么讲违反人体工学的感觉啊，你会抓不太到它那个重音，所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着这个音乐去律动。 对 你身体就 真的 很不知道该怎么动， 这一开始真的超难。 对是真的是你要听习惯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可是你看到、日本的在听有关于这种曲风 的听众其实很多。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哇塞，他们怎么有办法，而且年纪都很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环境的影响， 而且你不觉得听 Local Friend 的歌跟看他们演奏等等，你就会觉得说，对，你会觉得很爽，而且你就会觉得他们一定是从小就在听这个东西。 对，就是他已经内化，就把这个节奏内化在他们的血液里面、血液里面。 对， 所以就是真的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慢慢听，然后慢慢去习惯，让耳朵去习惯的话，总有一天你其实是有办法跟着这个音乐去怎么讲律动去摇滚的。也不是摇滚，哇靠，好怂的一个词、喔。 去跟着它有所起伏， 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冲撞了啦。 对 因为当你比如说身体太快的跟着那个节奏摆动的时候，其实它你真的会很想要。 对。很 就会有很 想要干架，很躁动的感觉。 对，你就很想要打人，这样。 对， 很想要冲撞，你或者心里引爆你那种想要奔跑的那种 冲动。你们哈扣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喜欢朋克这件事，好像也蛮难条列式一条一条讲出来。 对， 或许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我们从小，他不是对，或许啦，他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从小长大一直在听的。 对， 我们从可能很美式的 pop punk， 然后一直听到比较日系的 melody punk、skate punk 这样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做过几首可能相对激烈很多的 melody punk， 对， 然后后来我们又把它，我们又自己其实有点沉淀的融合这个东西。 其实你讲到那个，我们也做过这种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因为那一阵子除了 pop punk 就是 new metal 啊， 我就知道你要讲。 其实我们也做过 new metal 的歌， 我们做过一首 new metal 的歌。 哇塞，真的是不堪回首。 在我的头顶， 对，在我的头顶， 而且要扫戏。 对，那个手要摆后面，这样 我想到扫戏我就觉得超 对，哇，稍息立正的那个稍息了。 对， 好，反正然后我们也有做过，因为还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后摇滚、那时候八厘米天空很红的时候，那一阵子哇，后摇滚也是哇很红、什么天空爆炸啊什么的， 天美号， 对，好了，就是 我们有认真做过后摇的歌吗？没有认真吧，就是那种开始前的乱卷这样子的。 对，我们有那种在表演一开始之前，开场前。然后就是 jam 一段 free jam， 很 free 的 jam 一段那个后摇，的段落、然后才开始演出。哇，真的有够中二，不堪回首。 真的， 对啊， 我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有听过我们早期演过这个的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要不然就是那些朋友 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 好了，希望那些朋友，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怎么讲，蛮珍贵的回忆吧，自己觉得、 也都是一种曾经啊， 或是一个悲惨的回忆。 这些曾经让未来的轮廓变得更具体。 哇、不错，这个字入的不错， 对吧、很会主持吧？ 那这首是哪一首歌？ 前方路。 哇， 你不是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 好了 ，OK。 好，我们试录集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啦。我们其实真的说真的，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讲超久。 对啊，太多了。 我们可以讲太多了。毕竟你有做什么事情连续做过17年的吗？没有嘛，那你就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 有啊，吃饭， 活着， 活着，睡觉， 持续呼吸。 对， 那这个我们试录集可能预计会再一集吧。 或许吧， 嗯，或许啦， 对啊，然后我们就会开始 看看大家的反应啊。那如果大家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想听的话，好吧，那就这两集就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的结束，这样。 对， 就第一集是首播，第二集是完结篇， 完结结束，这一季就两集这样。 对对对 对对啊，然后好了，不，其实我们还没决定说这一集上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在录其他集？我们还没确定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 总之，如果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一集了，不论你是在Podcast 的平台，或是在 Spotify 的 Podcast 平台，或是你是在我们 YouTube 频道看到这个，我们在 YouTube 频道跟Podcast 平台听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你在 YouTube 频道你会看到 影像 画面， 对对对， 看到画面 ，Yes， 对，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当然不免俗的必须讲一个，请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同时按下小铃铛，对，这样你就会 接收到我们最新资讯。 没错，我们上片的时候，你就会收到 email 的通知等等等等的。 哇，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荧幕之前讲过，或是镜头之前讲 过、 这个。 你听过很多刚刚那样讲的，什么订阅我们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的， 并开启小铃铛， 再讲一次，很爽。 如果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下。右下角有一个订阅哦，哎，右下角在这里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有最新资讯就会提醒你哦。对，你的 email 里面的收信夹就会出现跳出我们的讯息哦。 不错不错， 因为我有订阅很多，就是 YouTube， 我也有啊，我也有。 对，然后每次那个 email 就会一直出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让我的资料夹的那个 email 的 爆炸， 垃圾信件也不是说垃圾信件，通知多出很多了。虽然而且我也不一定会真的去看， 因为很后悔嘛， 也是没有后悔啦。不过真的 有时候有点烦哎、欸，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看标题，比如说好，我 对 假设比如说我订阅了民居正老师，然后他就跳出一个标题， 对， 好，或者我订阅了什么哎、欸、哪什么某某乐团，的什么频道，哎、欸，他跳出一个标题是我受我有感兴趣，我就会去看，所以标题其实很重要，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要上一个标题，耸动的标题， 对之类的， 重要事情宣布， 就是 开始， 胖虎的开始结束，乐团的完结，然后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这样 是时候了吗？ 对，Ben 跟小鸡为什么会爆发激烈冲突？ 他们化一些妆，然后拍一张照当那个影像的封面。 对对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纸包不住火。 好了，还是不要这样好了。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四录集哦，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不知不觉也快要到一个小时了。对啊，我们刚刚中间有一些这个影像设备的失去连接这个部分，但是没关系，我们是四录集嘛，大家也就不要太过于要求了啊。影像你要记得，我们重点是我们的 podcast 内容，影像是送你的。 对，不要想说这么好，买一送一 要求， 连给你听就不错了。 你有给钱吗？ 没有嘛。 你有donate吗？ 没有啊 好的，那我们会尽快的来做第二集的节目，谢谢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而且我们尽快公布我们最近的消息的，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 再见， 拜拜。